要什么呢？找另外一个我，躲在心里面不说话的我，可能有一些理由，他离我远了。努力的学会很难静的生活，我并不喜欢太多假动作，在人海中游泳。嘿，今天我要我很快乐，是真的，我要透明了，漂浮在人群之中想飞，没错，因为我要透明了，孤独是一种享受，我要我的自由。努力的学会很难静的生活，我并不喜欢太多假动作，在人海中游泳。嘿，今天我要我很快乐，是真的，我要透明了，漂浮在人群之中想飞，没错，因为我要透明了，孤独是一种享受，我要我的自由，自由。我想偷走世界一秒钟，我想拿走另外一个梦，从世界蒸发了。